仿佛是蜿蜒的心，在感情的地图划分东西，在和两岸对立，不能言不能语，只能无奈你松开手，让爱飞起。爱与不爱全都不由自己，思念让人变得不可理喻，反反复复纠缠，越想坚信越难，爱过的人不能说忘就忘。我那些爱那些痛还印在我心底，怎么也不能死去，我跑不开放不掉，记忆还贴着你，怎么也不肯放弃，而这一生只为你，不在乎悲或喜，爱了就要爱到底，我心甘情愿用一生的记忆拥着你的笑，慢慢地老去。越想坚信越乱，爱过的人不能说忘就忘。那些爱那些痛还印在我心底，怎么也不能死去，我跑不开放不掉，记忆还贴着你，怎么也不肯放弃，而这一生只为你，不在乎悲或喜，爱了就要爱到底，我心甘情愿用一生的记忆拥着你的笑，慢慢地老去。我那些爱那些痛还印在我心底，怎么也不能死去，我跑不开放不掉，记忆还贴着你，怎么也不肯放弃，而这一生只为你，不在乎悲或喜，爱了就要爱到底，我心甘情愿用一生的记忆拥着你的笑，慢慢地老去，感情的先把你我分隔在两地，你在河东，我站在河西，只能彼此远远听见各自的叹息，谁都跨越不了之间的距离。